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奇阴奇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月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到翻嚟第二節嘅奇異檔案啦。咁依然係咧，嘉賓女主持係林海欣嘅。 Hello， 欣欣你好，欣欣。 嘉賓咧就係 Ivy 嘅。 Ivy 一個好高嘅女仔。 係啦。 一個好陰嘅女仔。 咁咧就咧，上一節啦，講到啦就係 咩孟加拉 啊，孟加拉啊，孟加拉嗰啲啦。 10蚊就可以落多個鋼頭。 咁咧就係俾原來。估唔到高處未算高，以為東南亞嘅鋼球手咧，只原來佢哋講話，佢哋嗰邊中東啊， 喺印度隔離， 我覺得中東嗰啲地方咯，阿拉伯啊嗰啲都有鋼噶，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咁樣咯，即係話佢哋啲嘢都得噶，話勁噶。咁因為佢哋回教都係嗰邊嗰啲國家， 點解一定係回教落鋼頭勁咧？ 原來佢哋咧係點解佢哋嗰啲東南亞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嗰啲鋼咧，佢溝咗佢本土即係東南亞譬如啲色彩嘅，就係溝咗馬拉嘅一啲譬如話爪啊或者印尼爪啊一啲嗰啲咁樣嗰啲巫術嗰啲嘢咁樣，溝咗啲本土嗰啲土人嗰啲巫術， 咁啊 mix 咗， 就 mix 咗。因為有印度有回教嘅引入，因為個都信回教咧，回教入邊咧有兩套嘢，其實咧一套咧就係幫人嘅，就是、拜神嘅，嗰啲祈福嘅， 一 套 係 害人嘅，咁樣即係有兩套嘢。 咁我覺得話尼泊爾都犀利嘅喎。 度度都有㗎，其實。好像我以前認識過嗰個巴西嘅一個女人同我講， 巴西都有啊？ 係啊，一個直情係西人咁樣咧，金頭髮嘅女人咧，上嚟嗰度拜神做善信，但係唔識中文嘅。咁咧就當時人哋帶上嚟咧，咁樣就咁傾偈。佢話：我話你信唔信呢啲嘢？佢信啊，因為咧佢哋屋企人咧都試過有事嘅。又例如咧，我有一個即係親戚啦，叫疏啲嘅親戚啦，都遇過嘅。佢篤上眼鏡，因為盲咗隻眼。 西人嚟㗎，整咗之後會唔會？ 嗰個點解盲咗咧？因為佢同喺學校嘅時候咧，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識一個男仔，就是、巴西嘅人嚟㗎。 竟然巴西都會落 鬼。咁咧，巴西咧嘅人咧，咁咧就一齊咗之後咧，咁就放假啦，或者咁就佢哋要去翻巴西自己屋企，咁帶咗呢個女仔，呢個女仔我啲。即係疏啲嘅親戚啦，係啦，遠房親戚啦，咁咧就呢、這個女仔咧就走去同個男仔去佢屋企啦，咁咧見阿媽啦，見成啦，咁嗰啲都係即係我哋香港叫外國人啦，嗰啲即係西人啦，係咪先？嗰啲養金毛噶啦，嗰啲 白髮綠眼 嗰啲啊，咁咧就講起咧就話咁啊食飯啦，冇嘢㗎，咁咧就。但係咧，原來知道咧，因為知道佢個巴西嗰個阿媽咧，嗰、那個男朋友個媽咧，就唔係咁中意中國女仔嘅。係啦，就認為佢嘅仔咧就同咗呢個中國女仔一齊， 就唔高興嘅。 唔定係咯，咁唔知係因為個仔求學時期讀書咧，我諗冇咁諗嘅，應該外國人唔會咁諗啲嘢。我諗就有啲種族問題啦，係咯，咁樣咯，就唔係咁中意。唔知咁點啊？照對你好好，照同你食飯，仲係食啊，隨便食啊，咁啊。個女仔就頭暈頭痛啦，又食唔到嘢，唔舒服，好似好想嘔定咩咧？ 咪好似我上，好似我呢排咁。 咁咧，唔係你感冒啫。咁咧就佢話你唔舒服啊？ 咁佢個女仔都有藥食嘅，即係話止頭痛或者止嘔咁樣，或者唔舒服，水土不服定點啦。跟住嗰個阿媽咧就攞咗一啲藥俾佢，佢話呢只藥咧食咗好噶，呢幾粒嘢。 點知係降頭丸？ 咁食咗嗰幾粒嘢，嗰日定第二日咧，佢過咗一段時間定第二日咧，我唔記得咗啦，全身灼傷。 哇！ 全身 我谂要副全身发冷啊，全身灼伤。 灼伤咩意思咧？ 俾火烧咁。 俾火烧。 嗯。 直情好似真系外边俾火烧，系冷晒，系全身烧。 其实我喺欧洲嗰边咧，都会成日 feel 到有嘢，因为其实我喺欧洲都试过被鬼砸啦，又试过即系瞓下觉咧，跟住听到一啲好嘈嘅嘢咁样。其实我有听讲过，佢哋嗰边应该即系都系有类似啲嘢，但系佢哋唔系叫做巫术，唔系佢哋唔系叫嗰啲叫咩？ 唔系 叫 降头， 佢哋系叫巫术咯， 系咯， 即系好似嗰啲巫师咁样咯。 嗱，其实咧，降头呢啲名咧都系一啲译音嚟嘅， 系咯。 其实等于一啲本土嘅都系巫术，即系我哋而家神功法科。我哋中國古時已經有嘅喺民間裏邊，喺啲山村地方，我哋都叫巫啊，即係以前冇醫生嘅，都叫巫醫。我哋就係巫師嗰啲啦。你明唔明啊？其實都係一樣嘅，因為我哋啲神功法科有止血啦、化骨啦、有醫病啦、有止痛啦，即係其實就係咧，我哋人啊。以前嗰啲冇錢，唔係講錢噶，講嗰啲貨換貨嗰啲咧，嗱你屋企有隻豬，我屋企有隻牛咁兑換，因為咁冇人錢一半咩？ 以物換 易啦，係啦，咁但係呢啲係牲口咧，係啲家產嚟噶嘛，啲家產咧好重要噶嘛，所以變咗嚟講，如果你有養一棚豬或者雞，咁你驚佢發瘟死噶嘛，咁人傳人啊，嗰啲禽流感啊、禽流豬啊嗰啲咁嘢。咁而家啊，豬流感啦，咁啊又話 H1N1 啊嗰啲咁啊，即係瘟疫啫。好啦，咁我哋用符，用符咧令到佢嗰棚，即係嗰個呢個雞場啊，或者呢個豬欄啊，即係旺盛，同埋喺度生產又好，又唔會有 旺丁旺財緊要。 咁嗰啲就佢嘅身家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啲咧都係古時嘅，我哋中國人咧稱為以前冇咩叫神功嘅，其實都係稱為巫術咯。其實所有嘢都係巫術咯。 但係歐洲嗰邊咧，反而我會覺得遇到呢啲古靈精怪嘅多過喺亞洲。 梗係啦， 我 中國好多㗎， 中國大把啦。 我喺歐洲嗰邊遇得多過喺亞洲，唔知 我未遇到啫。 都遇到，但係嗰邊多啲咯，唔知點解，嗰邊好似仲陰啲咁啊！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唔識拜神啊，佢哋請嗰啲嘢。 佢哋唔會燒香啊嘛。 佢哋只識請嗰啲嘢啫嘛。 請南宋啊嘛。 只識請嗰啲嘢又控制唔到啊嘛！佢始終都係唔同我哋中國嗰個文化。 係陰啲㗎，唔知。 係因為佢哋冇做嘢啊嘛，佢冇清屋啊嘛，唔識做啊嘛。 佢哋唔識用符水抹。 識直招靈，識啟靈，識通靈。 識請 南宋。猛嘅車請完。翻嚟就成屋都系咁搞唔掂噶嘛，系嘛？即系知一唔知二咁，有啲嘢就系咁样。所以变咗讲咧， 大陆都好猛噶喎。 你唔好话系啊，咁所以变咗嚟讲咧，你嗰个爆咗炸之后咧，就成 系喎个冷肉喎，讲紧 佢系烧伤，全身烧伤，唔知几多成啊？ 究竟个粒系咩嚟嘅咧？ 龙珠咯， 自然嘅药丸。 其实佢话啲本土嘅，佢啲草药整成嘅一粒丸咁样，佢哋咁。 即系唔好乱咁食人哋啲 药。咁样咯， 人哋俾药你唔好 乱。嗱呢单嘢咧，咁啊要喺当时咧睇医生咧，医生竟然咧唔知咩病，后来咧个成因叫做整个病名出嚟叫做药物中毒咯。 哦，即係佢有啲藥咧，你係對嗰個藥物敏感咧，你食咗就會有事咯，即係好易咁樣講。 其實係一啲巫術咯，好巫術咯。 咁後屘個 盲咗，而家都盲咗。 個女仔就係因為 盲咗啊，燒傷咗隻眼。 係啊，而家都係盲。 啊，好慘啊！ 咁咧就後來即係因為只係遠都好疏好遠嘅親戚啦，後來終於有一日飲咧就見到佢啦。係啦，咁就皮膚就醫翻好多啦，因為個屋企人都好肯使錢啦，包一架飛機專機車佢翻嚟香港。 真係慘。 有保險 cam 㗎嘛？點 cam 都 cam 唔到啲肉啦。 我唔知道啊。 要搞錯啊！保險要買幾多錢先包部飛機啊？ 唔係，真 係一隻飛機 健康好緊要咯，真係。 咁所以俾一個咧，就你唔中意咪唔中意。 唔中意咪唔中意咯，唔好整到話 咁樣。搞到咁樣，咁咧後來咧，咁佢飲嘅時候咧就話。俾我聽就嗰個女仔就呢個故仔， 即係隻眼仲未睇得翻嘅。 冇啊，戴住太陽眼鏡啦。咁我就話，咁佢就佢哋就話，如果早年識你就好啦咁樣，潘師傅。 咁都救唔到。 即 係 親短逢親戚就係因為好疏，即係好。 但你都去唔到，去唔到巴西咁遠救佢噶噃。 唔係，因為佢即喺嗰度醫唔到咧，包咗機翻咗嚟咧，但係佢哋嗰陣時咧都唔會有一個渠道揾到。識到我咧，好多年前啦。咁、而咧，我佢問我醫唔醫到咧，我就話咧，如果太多年咧，你可能定咗型啦，真係盲咗，我唔夠諗包啦。如果你早啲嘅撞邪，即係所謂中降中巫術，有機會用我哋嘅符法有機會試下。 係終身噶嗰啲法， 你都唔明白咧。個意思即係話你係肉體。你人是肉體啊嘛，嗰啲嘢係殺傷力由傷靈魂至到傷肉身啊嘛。 而家係傷咗肉身， 傷肉身， 你傷靈體就可能會救到。 傷靈魂，你自己的魂魄同你肉身係唔同，要傷魂魄個肉身先係病啊。 即係而家係中咗呢個癌。 中咗之後慢慢慢慢，你嗰啲變成真病嘅話，耐咧就係拗到耐咧就係受。受咩符法醫咗你嘅魂魄，你個人都依然係病，即係等於我而家同佢講，你切咗隻手落嚟，我咩符都同佢搏唔翻嘅啦。 係啊，仲要咁耐喎，切咗隻手。 明唔明啊？啲埋曬口點做咁耐添？醫生啊，就算啊咩同你即刻敷住佢，即刻做手術搏得翻啊，都傷咗啲啦，都係 唔夠力㗎啦。 何況切完之後冇咗，或者係唔好話冇咗啦，攞得翻嗰件，不過咧已經係。爛咗啦，已經漚到已經咁多年，啲萎縮咗，根本都搏唔翻嘅。 好耐啦。 耐得就咪搏唔翻咯，耐得就咪醫唔到咯。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所以咧唔好言之診治啦。但係好多人都往往都係去到好後好後期啦，咁先至會揾到話潘師傅可唔可以搞？我諗搞唔到咯。是啦，因為講緣分啊，呢啲嘢真係 整定嘅，有時 真係。係啦，咁即係，喂，講下你啊，翻大陸， 翻大陸登台揦嘢 嗰單嘢咧，頭先講嗰單咧點㗎？ 啊，係啊，因為其實咧之前都會好密喺大陸登台咁樣啦。咁記得有一次，其實都會成日遇到嘅喺大陸嗰邊。 係。 咁但係。其中有一次咧，我覺得都幾奇怪嘅，係咯，就係、是有一次我哋登台嘅時候，然後又係啲好嘥卡啦地方，因為實太夜啦，咁跟住我哋就喺附近揾咗間酒店咁樣。 咦？你哋公司冇包我咩？ 有， 唔係準備， 唔係準備啦。 但係因為真係太嘥卡啦啦，即係同埋好攰，係啦。咁我哋就附近，不如近近地去嗰間算。 好似講到好似去時鐘酒店咁， 大家 就去嗰度啦， 因為嗰度咧嗰個 case 咧同啱啱講瀑布嗰一樣咧，都係好嘥卡啦。 就腳邊冇咩人望到走。 西卡拉島咧真係方圓十里都冇嘢咁樣，而你知道即係大陸嘅地方好大啦，即係搭可能搭一個車都已經係搭好遠好遠，大家都搭咗成日車，咁又搭咗成日飛機轉嚟轉去，即係已經好攰好辛苦啦。咁啊想快啲翻屋企瞓，快啲瞓覺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就，不如去嗰間啦，唔好搞咁多嘢咁樣。咁跟住然後。去我間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度都噏噏都得下嘅，但冇辦法，因為大家真係太攰啊，攰得好緊要，周居勞動咁。 即係有張牀啊，算啦。 係啦，咁諗住都係瞓一晚啫，冇所謂啦。咁跟住然後到咁，因為我哋係都係單數，咁其實我不嬲咧都係自己一個間房嘅，係啦。 咁今次唔夠膽啦。 咩唔夠膽？ 唔夠膽一個人一間房。 唔係，都係自己一間房。我慣咗，其實都係。 好大膽啊！佢 慣咗，即係不嬲，我係。即係出 show 啊！ 同行嗰啲冇其他女仔。 嗰兩三個嘅。 係咯。 嗰兩個就一間房啦。 通常我都係係咯，通常我都係自己一個咯。咁另外佢哋兩個就兩個咁樣咯。係啊。不過其實我其實平時登台嗰陣時候， 久唔久都會突然之間可能廁所咧個水喉會開咗啊，或者電視無啦啦熄咗啊嗰啲咁樣嘢。不過我就可能因為我 太攰啦， 即係我習慣咗咯，係啊。 由佢啦， 由佢啦，你就慢慢搞啦，阻住我瞓覺得㗎。 我唔理嘅，通常都係慣咗咁。我唔會話特別驚咁樣咯，咁跟住然後嗰次咧就因為實太攰太攰太攰啦，咁跟住然後咁啊照樣啦，都係平時自己同平時一樣都係自己一個咁樣瞓覺，咁熄曬燈啊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聽到樓上好嘈好嘈好嘈， 叮叮噹， 係啦，叮叮噹噹咁啊，唔知想點，但因為真係太攰啦，咁就冇理到啦，即係同平時一樣啦，都乜都唔理咁樣咯，咁到第二朝 check out 嘅時候啦，咁我同 reception 講，我話喂點解琴晚半夜三更凌晨三四點呢啲時間，因為我哋即係夜晚做 show 做 show 即係。呢啲鐘數即係太攰啦，咁我話有乜可能凌晨三四點咧裝修啊搬嘢啊嘈冤巴閉嘅咁過分啊你哋咁啊，跟住然後咧個 reception 就同我講話嚇，但係我哋樓上唔開放嘅喎咁樣啦， 樓上封咗嘅， 係啦，咁跟住我再望一望嗰條上去嗰條樓梯，其實係真係。點講啊？有個 banner 咁樣係， 即 係封咗， 係啦，係 啦，係人字部嗰啲， 即係冇 lift 上嘅。 係啦，咁咧我即刻即係有三條間咁，我就冇出聲，大家冇出聲，係啦，大家冇出聲， 但係諗下啦。 咁跟住然後就離開咗啦，就咁咯。 哇！嗰個聲係咪好實？平啲暴露都好實淨，係肯定喺樓上。 肯定喺樓上。 樓上其實你一層有幾個單位？ 我冇留意啊， 多唔多？ 都多㗎，係啊。但係因為肯定，其實都幾肯定係冇人嘅，因為嗰度真係 成層都冇人嘅，根本樓上係咪？ 根本我哋呢層都冇人喎，因為實在太山卡拉啦。 OK， 咁就係埋底間。 即係可能方圓十里 可能行遠啲嗰間酒店，其實係冇嗰間酒店嘅。 你本身呢，如果呢你話隔離鄰舍周圍有人啊，或者樓上有啲人住啊，或者唔係住正啊，或者住遠啲啊，都有機會傳聲傳到嗰度，好似樓上。呢個呢就我問你呢嘅意思呢，就係有好多朋友呢都會用呢個理解嘅，唔用迷信嘅方式考慮我啦。咁而家呢你哋好清楚啦。 分成你冇人嘅。 Ivy 講嘅係 樓上全部冇人。 樓上同佢隔離鄰舍都係冇人，成層都冇人嘅。其實咁冇可能啦，係咪？好啦，奇異檔案就係咁奇異嘅檔案啦。轉頭翻嚟有第三節奇異檔案， 仲 有 一件。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